再向我训话，话我做事太轻浮，从前做法由你创造，其实太旧。现代嘅观点不似当初，烦恼自愿强出头。无论深海多广阔，我向前游，无谓再向我训话，是我自愿吃苦头。谁人没有尝过挫败才做领袖？路有崎岖都要走，谁怕热泪眼中流？如若发觉冇路行，我有锄头。无谓再向我训话，话你旧日献身游，从前盛世由你创造，期望我照旧。但你今天不再青春，时势绝未再倒流，明日鲜花开锦绣，我创潮流。代嘅观点不似当初，烦恼自愿强出头。无论深海多广阔，我向前游，无谓再向我训话，系我自愿吃苦头。谁人没有尝过挫败才做领袖？路有崎岖都要走，谁怕热泪眼中流？如若发觉冇路行，我有锄头。无谓再向我训话，话你旧日献身游，从前盛世由你创造，期望我照旧。但你今天不再青春，时势绝未再倒流，明日鲜花开锦绣，我创潮流。明日鲜花开锦绣，我创潮流。